夜且行家，写信四山白发，当初相思一壶茶，苦涩满心下。黑白孤笔呀、啊、花，生死不过一刹那，独自千花月下，怎比那岁月无暇。 天朝夕雨霜，琵琶轻舞他，泪水湮灭纸上，随秋风翩呀。 是天下，听取灵魂敲践踏，我若皆虚不夸，风骨最深亦不怕，难舍那枝桠间。